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渐晴，东南风2-3级，气温35到31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30度。北京市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到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要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提醒大家，明天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呢会有降雨，在您驾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下面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北三环联想桥东向西中间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安贞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指导，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我们的朝阳中高招办的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今年的志愿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除此之外，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您有问题可以直接的提给他。6月23号教育面对面，我们呢在高考出分之后啊，23号出分，24号教育面对面会为大家举办一场志愿填报的视频直播讲座。那么这样呢，各位朋友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呢就能够了解到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梯度的设置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另外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如何挑大学、选专业等等等等，也会和大家进行案例的相关的分析。那么相关的视频直播的情况，或者您想了解 这一次视频直播的相关的链接地址，可以直接的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另外呢，张征在这还要提醒大家，6月24号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呢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团河校区会举办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活动，现场呢会有8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校来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指导。那么活动地点是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有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比较的远，没有关系，您乘坐地铁4号线啊，在站点下车之后，我们会有摆渡车接送您到公安大学的团河校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官方微信号教育面对面 RBC 当中呢，会为您推送这场活动的相关信息内容以及参加这场活动的各所院校，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每日教育播报期间，大家有问题您就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另外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啊，你也可以选择拨打。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北京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出炉，高考志愿填报将于25号开始。本市2018年高招照顾对象名单公示，仅8人次可享受20分的加分录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在京招生计划273人。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6月23号北京市将会公布高考成绩，高考志愿填报也将会在6月25号开始。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日前出炉。根据目录中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在京招生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计划共计14600多个，包括文史类2800多个，理工类11800多个。本科提前批当中大约还有3100多个按照一本划线的计划，其中包括部分院校的特定计划。提前批中按照一本划线计划包括文史类560多个，理工类2600多个。据此计算，全国高校在京投放的一本计划数达到了17800余个。如果考生志愿填报合理，一本计划全部录满，统考考生当中将会有31%以上的考生能够考取到一本院校。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照顾对象名单日前开始公示。据了解，今年6万余名北京考生当中，共有5868人次在录取时可以享受到优惠，与去年的7123人次相比，人数大幅减少，创近6年的新低。其中有343人次能够享受加分政策，占比5.8%。据统计，在所有获得加分的人当中，有8人次获得20分加分，333人次获得10分加分，2人次获得5分加分。而去年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有314人次，占比为4.4%。今年加分人数较去年略有增加，但是总体占比非常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8年继续实施大类招生，普通本科将会在两大类别八大类专业招生。今年在京招生计划273人，北京考生排名前800名，满足第一专业志愿。录取专业时不设志愿分数极差，为了适应教育教学的培养改革，成立了北航学院。按照专业大类，下设有6个书院，书院核心功能是通识教育，重视文理基础，瞄准全面发展。本科阶段每个学生都配备一个学业导师，主要指导学生选课，培养学习兴趣。2018年本市高考即将出分，填报学校和选择专业成了目前考生和家长们最为关注的事情。记者调查发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专业受到不少考生的青睐。据了解，2016年教育部新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本科专业，第一年有3所学校申办成功，目前共有280多所学校新增加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除了大数据专业受到考生的青睐之外，不少考生也钟情于人工智能专业，特别是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行业未来有望成为热门行业。对此，有关专家表示，高考考生在选择专业时，既要考虑到自身特长和兴趣，也要考虑到就业的前景。北京林业大学今年起将会设立暑假学期，开设暑期课程，学校的学期安排由2学期制变更为3学期制。暑期学期期间将会开设国际课程、学术前沿专题讲座、集中性实习实践教学和公共精品课共有51门，其中外籍教师全英文课程约占半数。暑期课程性质为全校选修课，学院可以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自行制定课程的替代和学分的折算办法。暑期国际课程将会邀请国际知名教授实行全英文、日文授课，教师可以旁听。今天18:07，夏至节气姗姗而来。夏至这一天，北半球各地都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而且越往北，白昼就越长，黑夜就越短。夏至节气开启盛夏，从此也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段，很多地方的历史气温的极值都出现在夏至之后。因此，健康保健专家提醒大家，盛夏时节里，大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苦味和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鲫鱼、黄瓜、苦瓜等，乏力、疲倦等苦夏症状也将会接踵出现。所以这个时间要调节自己的心情，保持心胸开阔愉悦。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民俗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呢？和大家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徐纯，北京市第五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获得者，2010年高考文科状元之师，荣获京城魅力教师的称号，担任北京五中首届人文实验班班主任。 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呢，应该说从字面意思解释就是夏天到了，但它并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恰恰是一年中开始热的时候。那今儿个北京这天儿 啊，就够一梦了。但是我们说夏至这么热的天儿，我们今儿来说说什么呢？嗨，得说说吃。夏至吃什么呢？大家都熟悉，就是冬至饺子，夏至面。那为什么夏至要吃面呢？因为盛夏时节啊，我们说阴气内服，暑毒外征，人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哎，吃不下东西，我们叫食欲不振。所以中国古人他就摸索出一套养生的这样的饮食习俗，尤其是在夏至这天，为什么要吃面呢？ 因为夏至之后啊，新麦就进仓了，已无春荒的这种担忧了，口粮不愁了，所以古人呢就会结合着时令和粮食的这个结构，有意识的引导大家去吃面食，就是所谓的建新麦，用麦啊和麦粉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就成为了夏天的这种主食。比如在明清时候，北京夏天最流行的并不是捞出来就吃的炸酱面，而是过了凉水的冷淘面。那么据这个《地经岁时纪盛》这本书当中记载，说京师于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也就是俗话说的冷淘面，就是过水的面，乃都门之美品。所以这个吃这个过水面啊，在北京夏天是非常流行的。但是我们说夏至这天一定得吃，但不是说夏至才吃。这种冷淘面在北京又叫什么呢？又叫冷面，又叫凉面，有的地方叫什么？叫入伏面。哎，在过去夏天全国各地啊都有吃面条这种习俗，但是南北的吃法呢那不太相同。这个古人呐，夏天吃这个面条，除了跟这个新麦进仓，这个麦粉比较充足之外，与这个节俗信仰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过去说阳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那么夏至就是什么呢？日长之至，也就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夏季也是四季当中白天最长的季节。因此我们说古人他在生活上他的行为都与时令是和谐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天人合一，人要依自然而行。那么在这个食品当中啊，什么是以长而著称的呢？古人选定的那只有面条。而流行吃面条，民俗里头还有一个意思，就希望把白天吃短了。哎，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而到了冬至的时候，白天时间已经是最短了，于是该改吃最短了。最短的什么？饺子或者馄饨呢？再希望把白天变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冬至的饺子，嘿，夏至的面。那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叫董亮，他是北方人，但是现在生活在上海，但是他的饮食习惯他也特别的爱吃面。哎，他不单爱吃面，他还写文章，写打卤面，写他小的时候啊，哎，妈妈做的那打卤面。哎，他写过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其实面条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食品，它融入了我们的更多的生活经历，还融入了我们太多的情感。反正今儿中午我吃的是过了水的芝麻酱凉面，我不知道您今儿吃面了没有。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我们的朝阳区高招办，为大家共同提供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提供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老师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来自朝阳区高招办的王建龙主任。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啊，这个两所高校的我们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主任。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们的招办负责老师顾新云老师，顾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今天呢我们的对外经贸大学还带来了一位同学，也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是吧，顾老师，赵志鹏。志鹏你好。 主持人好，学弟学妹们大家好。嗯，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四位嘉宾呢会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大家有问题啊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在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也在场外啊接听各位的电话。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所高校四月份的时候都来做过节目了啊，也都给大家介绍的今年的相关的情况，四月份的时候有些政策没有落听啊，所以呢今天呢咱们还得老请各位老师咱们再给大家订正一下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具体的情况。首先第一个还是先说说我们今年在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吧。咱们先从顾老师来，咱们先说说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年在京的招生计划。 我们今年呢在京的招生计划呢是和往年是和去年持平的。 嗯， 我们今年呢是总共在北京地区本科一批加提前批一共是167人。 嗯， 然后文科呢我们是78人，然后理科是89人。这个呢是本科我们一批以及提前批的一个计划。那么其他特殊类型的一些比如说像自主招生或者高水平艺术团等等这些计划是不占用这些不占用我们这个本科一批和提前批的计划的。 嗯，好，这是招生的计划。从专业的设置上今年有什么样的调整没有？ 我们今年的专业呢可以说是调整非常大啊。 嗯， 我们今年实行了这个大类招生，但是我们的大类呢是一个叫适度大类，我们是大类的专业加大类加专业加实验班这么一种立体的这种招生的模式。 这个怎么理解啊，让同学们特别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去选？ 是这样，我们今年的大类呢主要就是在学院下面相近学科进行这个大类。其实我们这个大类啊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了，我们的本科生在进校之后第一年都会进行这个通识的教育。那么今年呢我们把它这个延伸到了招生的这个层次里面。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是有比如说像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经济学类和金融学类，以及我们金融学院的金融学类，国际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类，法学院的法学类，那么等等一些，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大类的组成。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具体的专业，如果说这个同学们对于这个大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我不是太青睐，或者是说我更喜欢具体的专业，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像保险学院的一些具体的专业。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年在首次在高考的这个计划里面投入了两个实验班。 嗯， 一个呢是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是文理兼招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金融学院的量化金融实验班，是只招理科生。那么这两个实验班呢也是很多年经过这个我们就是对于学生的培养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将成熟的两个实验班放在高考里面进行招生。 嗯，这两个实验班是单独代码招生的对吧？ 对的。 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专业去做选择。 对，就是大类加专业加实验班。 啊，好啊，这个实验班今年招生计划是多少？这两个实验班？ 我们今年在北京地区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文科呢是招三个人，然后理科呢是招两个人，然后量化金融实验班呢，因为它只招理科生，所以今年在北京计划呢是四个人。 嗯， 我们这两个实验班总共在全国，也就是每个实验班是30人这样一个规模。 嗯嗯，好，这个实验班入校之后，其他的就是通过高考志愿没进去的这些同学入校之后还有机会吗？ 对，这个是一定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两个实验班呢是只在高考招生了。进校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实验班，比如说像经贸学院的有三语实验班，经济学荣誉学士实验班，以及金融学院的鸿儒实验班，还有很多的实验班可以供大家选择，但是这两个实验班只在高考招生。 嗯，好啊。微信当中呢有给赵志鹏学长打call的然后呢对，然后呢问说外经贸今年大类招生什么情况。刚才呢顾新宇老师呢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啊，今年是一个出的算是组合拳对吧， 对， 就是咱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可以既可以选择大类也可以按照单个专业选择，同时还有实验班去做选择啊。好，那么在这个今年的专业的设置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对于今年的在京录取的政策和规则上 有调整吗？ 嗯，我们今年呢，就是在京录取的规则呢，也是有比较大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在北京地区呢，我们在全国地区，包括北京地区，我们取消了级差，也就是今年呢，在我们录取的过程当中呢，是以分数优先的形式来进行这么一个录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在这个北京地区，我们试行了这个叫零调剂，也就是说，北京地区的同学如果他能够报满六个志愿，那么我们承诺要满足他其中的一个志愿，就是希望能够在北京地区试行零调剂这么一种政策。那么其他的政策呢，是和我们往年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小语种是放在提前批进行单独招生。那么还有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口语是不设要求的，我们取消了这个高考口语的这个成绩，我们不做参考。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同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录取到经管理工类的专业呢，是优先看他的数学成绩，其次看他的英语成绩。那么录取到法学和文学类的专业呢，是优先看这个英语成绩，其次看数学成绩。这是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和延续。 嗯，好，刚才您说到这个零调剂是前提，你必须要报满六个， 报满六个志愿，嗯， 少一个的话都不行。 对， 好吧，那么这个六个志愿大家可以斟酌考虑吧，好吧。那下边呢，咱们说说往年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和排名的参考，再给大家做一个指导。 我们因为今年的这个高考分数线呢还没有出来，那么我们呢按照往年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呢就是给大家估算了一个近三到五年的一个综合排名。那么我们文科呢是希望在这个全市排名在650名左右的同学可以报考，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理科呢是建议大家在1900名左右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报考，这是我们全市的一个排名的情况。那么分数线呢，我们因为今年呢还没有出来，所以不太确定。那么去年比如说像我们文科的这个就是重点，那我们的那个文科的最低分呢是635分，理科呢是642分，这是本科一批。那么我们提前批的分数呢会比这个本科一批略低一点，提前批文科是最低629，理科最低是640。所以呢就是如果同学们排名和分数要相对来看，你的相对值绝对值都能够达到，同时也喜欢我们的这个专业，就可以进行报考。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安静想问一下，说学校今年是取消了外语口试的要求吗？就是对外经贸大学的， 对，我们前几年就取消了这个了，对对对， 就是今年报所有的，即便是涉及到语言类的专业， 对，我们 需要外语口试，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语言类的专业，我们是只招收有英语语种的同学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要求。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我看这个微信后台当中啊，有听众在咨询我们24号的这个咨询会啊，说有哪些境外的学校。您呢，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今天即将要为大家推送我们参加这一次咨询会当中的境内境外院校的名单，您可以仔细的来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您自己心仪的学校啊。好了，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和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朝阳区高招办啊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今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心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在6月23号高考出分之后的第一时间，6月24号教育面对面呢会有两项工作啊要做。一件工作呢就是我们在上午9点到12点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为大家安排了一场今年啊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现场呢会有80余所在京招生的院校，在学校当中摆摊设点啊，为大家提供面对面的志愿填报的指导咨询服务。除此之外呢，在当天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视频直播讲座，这场视频直播讲座重点围绕的也是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啊，为大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那么这场讲座相关的视频信息啊，如何获得啊视频链接的地址，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进行相关的信息获得。那么关于24号上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举办的这场高招咨询会的信息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今天官方微信当中为您推送的相关信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今年呢参加高考的王同学啊，应该是打来电话的，对外经贸大类招生怎么样？刚才顾新宇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关键是下边这问题，大类当中的特色专业有哪些？学校环境怎么样？在京招生规模怎么样？招生规模也说了啊，过一会儿这学校环境是不是让咱们的赵同学跟大家说说，其实更有发言权，对吧？啊，对，咱们先说说大类当中的特色专业吧。 嗯，好。我们的大类当中的特色专业其实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经济学类，它下设的有国际经济与贸易、税收学、财政学。这个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呢，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对外经贸大学的王牌专业，七星级专业啊，是这个比较具有这个历史感的这个专业。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像金融学下面有这个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这都是我们比较特色专业。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类，它下面的这个工商管理专业呢，是我们成立于1982年国内最早引进西方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这个管理学院，也是首家呢获得美国同类大学 MBA 资格认证的中国商学院。那么像我们金融学院呢，它也是国家级这个金融学专业呢，也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北京市的重点学科。它呢就是是在金融实务和理论研究领域呢具有较大影响和发展趋势的，以这个国际金融管理和银行管理为特色培养方向，同时呢更着眼于培养大学生的这个大金融类那就综合知识体系与研究能力。可以说呢，我们培养的学生呢也是具有这种实务型的，同时理论基础又很扎实，同时外语又很好。这是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呢，也是注重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你在进行这个专业类的学习的时候，你也可以辅修双学位一些这个英语或者是外语。我们呢逐渐形成了就是像这种财经加外语、财经加管理、管理加外语或者金融加法学这么一种多重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的模式。 嗯，刚才说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那对于学生的语言能力要求就会比较高吧？ 对，我们其实，在我们学校这边呢，就是我们所有专业的这个英语学分啊，都是比较高的。很多同学他们在这个大一下，甚至大二上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专业课程都是这个全英文授课的，或者是用这个全英文的教材，或者老师们都是这个课件全都是用纯英文的，所以对于同学们的这个英文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这个专业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对于英语单科成绩也有要求吧？ 我们所有的专业对英语单科成绩都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如果是录取到法学类、文学类的时候，优先出现同分的情况，是优先看你的这个英语成绩。 嗯， 对。 好，子飞鱼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学校的这个国际法专业 是学校的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对，我们的法，对，我们的法学呢是国家级的重点学科，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国际经济法，可以说就是将来在处理这些经济案件或者经济纠纷，以及我们在国际的这种贸易实务里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经济的这种的案件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来进行这个处理，所以我们的这个法学专业也是非常具有强势的，我们是一个国际经济法的方向，特别是在他们在大二大三学期的很多课程也是英文授课的。 比如说现在咱们出现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摩擦， 对对，都是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专业需要， 对，他可以去处理这些案件。对， 可以处理这些案件。那因为随着这种事情，咱们国家融入世界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个事情。这个人才的需求的情况，现在从你们毕业生的层面上面来讲，就业情况怎么样？ 我们的就业呢，就是对外经贸呢，也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最好就业的大学之一。那么随着这个，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们具有这种财经加外语或者专业加这个外语的这种人才呢，更被社会所需要。特别是我们在处理很多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事务，或者是这种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等等这些业务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良好的这种扎实的英语基础，以及我们良好的这个专业素养。这是正好是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呢，抓住的两个方面。 这个志鹏学的是什么专业？ 学的是金融学专业。 金融学专业是吧？这个专业在每年录取的时候，这个分数也算是比较高的吧？ 对，算是比较热门的专业。 就是你学校里边如果要是排的话，也能往前面排的这个专业， 对，在前几位 啊。志鹏是毕业之后是打算继续深造还是直接毕业？ 我加入了学校的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团，将会去青海支教一年，然后回来深造研究生。 哦，是这样啊。好，那么刚才呢有同学在问说这个外经贸的学校环境怎么样啊？来谈谈自己感受吧，这四年自己的母校啊。 首先感谢同学们对外经贸大学这么有兴趣。那从学校环境呢，就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吧。第一个就是学校自己的内部环境，学校景色非常的优美，有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贸大最美墙啊，很多电影都来这里取过景，还有一些眼镜湖、景恩坡这些供大家嬉戏啊、玩耍的地方都有。那学校呢，也有非常健全的游泳馆、健身房这些设施，也方便了大家的这个校园生活。那从外部环境来讲呢，学校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便利，在三环到四环的中间，鸟巢、商超、公园都在学校的附近，所以生活也非常的便利。尤其是对于学经管的同学来说，大三大四面临着实习的选择，这个地理位置呢，有旁边地铁线也非常的发达，都很便利，去国贸、金融街也都很方便。那第三个呢，是学校一个独有的特色吧，也是贸大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学校的留学生非常的多啊，大家甚至可以选择留学生做舍友啊，做语伴，这些和留学生的相处啊，这个基本上五分之一的留学生成为了我们贸大一个非常好的风景啊，让大家更有这个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的这个可能和平台。 在整个四年的学习生活当中，在教育教学当中，你觉得学校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学校对我最大的帮助其实还挺感谢，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思考这四年还挺感谢学校的。第一个呢，是我在贸大有过三个留学生舍友，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啊，而且他们都是美国学生，就是和他们的相处当中更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种参与世界、融入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想法。也因为他们的专业呢是自己本校的专业，他们是交换生和他们的相处当中很大的一个提高了自己。第二个呢，是很感谢学校的一个教育的支持吧，因为我学的是金融专业我的这个专业是当前也是比较热门，所以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贸大呢非常关注这个学生，尤其是就业市场上对于这个应届毕业生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大三大四，就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量化金融的提出之后，学校开设了大量的这个编程类的课程我们都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包括自己感兴趣的，包括辅修双学位的选择，让我们有了更扎实的专业实力。那第三个呢，是因为学校非常开放和自由校园文化环境也非常的好。那我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史传承话剧《远航》中的一名演员，我们这部话剧呢在去年大学生戏剧节上拿到了金奖，也被央视啊各方面报道。学校非常支持我们参与这样的文艺活动，这样的文艺活动在学校也很多水平也很高，就是除了在专业方面呢，可能在人文方面也给了我们这个提升的空间环境。 好的，这个是学校自己我们的应届的毕业生啊， 您谈的应该是自己最为真实的这种感受。那么说到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这还有这个听众来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空城的想问说，估算自己的分数跟国际就是对外经贸的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有所差距，想请老师再推荐一下。除了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啊，哪个学校还可以选啊？ 是这样啊，我们学校呢可以说国际经济与贸易这是王牌专业，但是今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它放在大类里面了，也就是说同学们可以选择经济学类，经贸学院的经济学类，而且它的这个招生人数呢，比如说像这个文科呢是招8个人，理科呢招4个人，经济学类，所以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报考，不是说这个没有机会了，因为大类之后呢，它这个分数趋于稳定，所以同学们呢还是可以去冲一冲。那么其实如果说推荐其他的学校呢，同学们比如说可以与贸易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厦大啊，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学校，它对于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这个专业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研究的。那么如果同学们真的是非常钟情于对外经贸大学呢，也希望把这个第一志愿填为对外经贸大学，冲一冲。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年我们设置成为这个大类招生了，那会吸引更多的这个学生去报考，会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个分数推得很高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性吧。毕竟就是报的人数多，但是呢，我们总量是一样的，总量是一样，特别是我们在大类之后，它这个异端值就会出现的情况比较小了，因为人数很多，它的分数可能会比较稳定。 咱们这个专业分流是在大一之后，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基本上所有的大类呢都是在前三个学期学相同的课程，然后在第三个学期根据同学前两个学期，也就是根据大一的成绩，和你的这个志愿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分流的这个计划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进行一个分流。 好的，那么我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提出您关心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还有朝阳区高招办啊，为大家进行今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了。刚才呢，我们请进的是这个国际贸易的黄埔军校啊，接下来应该是中国财经类的黄埔军校了。程主任，那给大家来做介绍啊，我们再给大家也来发布一下今年准确的我们在北京的投放的招生的计划是多少。 2018年呢，我们在北京地区招生的总人数是198人，这个总规模是跟去年相持平的。其中文科48人，理科144人，然后提前批的艺术类招生6人。可能总规模上会比外经贸稍微多一点点。 多一点是吧？那其实多一点呢，机会有可能就会多一点，对吧？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呢，其实两所学校，之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把两所学校放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这种心情，因为一般的你要想到说这个财经或者是这个经贸类的这样的一些个相关的专业啊，肯定第一个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两个学校啊。那么说到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之后，咱们再说说今年的招生的专业有什么样的调整变化没有？ 我们的中央财经大学呢，是从2017年开始就推行了大类招生，2018年呢，我们继续推行这个大类招生。2018年我们是设置了15个专业类和17个专业，加起来应该总共是32个专业大类。而所有这些专业和大类呢，我们在北京地区全部投放，也就是说，北京地区的考生是可以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所有招生专业范围内的里面进行填报。然后大类招生呢，主要是想实现这种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方式。前景呢，主要是这个通识教育为主，主要用于这个夯实学生的基础，培养学生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这种科学素养和人文涵养。然后在第三、第四年开始，可能逐步加强这种专业教育，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专业。18年呢，我们在传统的这个专业上，我们新增了精算学专业。其实我们学校呢是最早引入英国精算体系的这个中国高等院校。英国的精算协会呢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这个精算组织，而学会的精算师考试呢也是世界上最难、最深、最全面的。而我们学校的这个精算学专业的学生呢，他是在抵免这个英国精算师协会八门课程的基础上，又可以获得这个资产负债管理课程的豁免。这样的认证在这个亚洲地区是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 精算师。 精算学专业。 精算学专业。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那个会有八门课的这个认证。 是英国精算师体系里的考试，会有八门的抵免。 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要是再去申请这个英国精算师的话，相关的科目就可以直接抵免了。 对对，因为这个是世界上最难、最全、最那个最深的考试。 您告诉我们同学们，这精算师咱们这个出来之后干嘛的？ 精算师呢，其实出来以后就是，其实对应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有精算师这样一个职业。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就业方就是在这个金融体系和保险体系里面做这样的产品设计开发以及一些这个规划等等。其实中台的这个精算的校友其实已经在各个人寿保险公司是都是这个顶级精算师的这样的代表。 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理财的产品、保险的产品，是不是都是精算师给算出来的，是吧？ 对。 哦，好，那么学了这个专业，其实家里边的理财自己就是一把好手了，对吧？好，那么这是新增的精算学。 对，除了精算学专业呢，其实我们学校这个在学科的上面建设是一直是非常强劲的。在教育部2017年这个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应用经济学学科是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而教育部最新的教学评估中，我们学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是 A 加，是全国第一的这个好成绩。同时，工商管理学科也是 A 减，位列全国前十。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理论经济学、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等也纷纷获得了 B 加的好成绩，都是位居国内高校前列的。所以对应到我们考生来说，其实我们的专业里面像财政啊、税收啊、金融啊、会计、保险，都是我们学校传统就是是国内相当于基本都是最早开设此类专业，也是国内优势特别突出的专业。其中像财税、金融、投资都是国内第一的这个位置。 好，其实一上来程主任呢，先给大家把学校的这个优势的特色的专业呢，先给大家做介绍了。因为确实是我们拿到这个，各个学校的录取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时候啊，确实有一脸的茫然，在你这个选择的时候，有可能会不知道这个相近的一些个专业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选， 是吧？ 对，就另外包括我们今天说两所大学，你比如说都有金融学吧，顾老师那要金融学对吧？ 对，是， 对，咱们都有金融学。然后呢，那大家那就在抉择的时候，究竟是报央财，我还是报这个对外经贸？其实应该说是各有特色吧，应该是这样， 对吧？那么刚才程主任您讲的这个金融学是咱们央财是在经济学科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金融学呢，它属于应用经济学学科下面的一个专业。然后我们的金融学今年是按照金融学类大类来招生，其中包括金融学和金融工程这两个专业，而这两个专业都是央财在国内第一个开列的专业。 好的，那么我们关注完学校的这个专业之后，咱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的录取的政策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变化，有没有？ 我们的录取政策呢跟往年基本上是保持一个平衡，可能略微有一些调整。提档比例还是参照平行志愿省份，是不超过105%的比例。如果说生源情况优质，我们也有计划的话，我们会考虑增加计划。然后另外这个学生在投档的时候，我们是认可省招办和全国认证的加分，累计不超20。但是分专业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实考分来进行分专业。但是我们的专业设置可能今年还是有一个设置有极差。但是专业填报的时候，我觉得 学生对我们的专业，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啊，可是因为专业很相近，然后又不太好区分，但是我们这里想跟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说，其实考生在填报的时候不用太过纠结于专业，一个是因为我们开通了各个学院的专业咨询电话，考生们和家长如果对某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各个学院的老师直接对话咨询相关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24号的当天，我们这里预告一下，24号当天的9点到下午3点，我们邀请了各个学院和我们招办一起在校内举办一个高考填报咨询日，届时也可以考生跟我们的各个学院的老师们面对面的咨询各个专业的差别。如果说这个下来以后你还是不好区分，或者说没有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考生也有后面有很多机会来改变和选择自己的所学和所长。就像前面提到，我们实行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就会有专业分流，分流的过程其实就是考生发现自己特长和选择自己更适合专业的过程。同时学校也有转专业的政策，大一大二两个学年我们都有两次机会可以供考生来选择自己就是更适合的专业，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些选拔和筛选的过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开设了像金融学、会计学、法学，因为我们是经济管理法学学科三大主体嘛，三专业的辅修，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本专业的同时选修金融、会计和法学专业，形成这样一个符合性的人才，利于自己未来的更一步发展。然后再进一步说，其实中海的毕业生从本科生来讲，有半数以上的本科生都会选择读研，也就是说未来会到国内国外的高校进行硕士深造，然后硕士生的这个过程又是你改变自己专业和方向的另外一个机会。所以家长在填报的过程中可以去充分了解信息，去选择，但是也不用太过的顾虑啊。 好，说到这个专业上的不顾虑啊，心想事成呢有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学校呢刚才咱们说就是经济类的这些个专业啊，是学校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是学校的这个优势特色的这个专业，但是一听起来这个经济学类的专业他感觉说有一点这个抽象了啊，所以呢想请问一下，说什么样的这个孩子才适合选择这样相关的专业呢？这个有一个什么评价的标准吗？我特别理解这样的家长的心情，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去报这个选择这个专业。 我们一般来说就说如果考生想选经济学的专业，首先他可能对这个经济世界发生的这些事物和现象他有这样一种好奇心，他愿意去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是发生了什么。其次呢，就是可能学生会希望通过经济学的这个层次来了解和认知社会，再往大一点说，可能学生会有怀揣着这个经邦济世、经国济民这样的梦想。但凡是有这样兴趣的考生，我们都欢迎来报考中央财经大学。 如果要是从未来就业的层面上面来考量呢，这些个专业是不是都是就业很抢手的这个专业？ 中财的就业一直是属于国内高校里面比较领先的。我们的学生就是就业率一直在97%以上。当然这个率只是一个值的概念，其实要更深层次来说，应该说就业的质量的概念。中财的就业学生里面应该是有这么几个概念吧。一个就是说进入到金融行业的，因为我们是财经管理为特色嘛，进入到金融行业的应该是近60%。第二个就是说国有企业层次里面就业的应该是近半数。另外第三个词来解释，就是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沪，就是这种发达地区沿海的应该是居绝大多数。 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请程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PC 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在上午的9点到12点会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举办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现场呢会有8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校啊，在现场为同学们提供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另外呢，在当天我们还会为大家举办一场高考志愿填报的视频直播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也是邀请志愿填报专家啊，在我们的讲座里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等等啊相关的内容。相关的信息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啊进行相关的咨询。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主任程立方主任为大家介绍啊。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学校的就业的情况，有这个听众朋友说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排名啊，我看一下这个啊，科学晨说在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薪酬排行当中央财能够排到第几位，这个、有过这个相关的排名吗？ 这个应该没有特别官方的统计、但是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个报告，央财应该是进入前十的 啊、应该进入前十的，因为、您刚才说这个按照几个比例去分的话，有三成是进入到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对。 哦，好，再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啊，这就不读了吧啊，这个名字比较特殊啊，请问一下，央财本科生在哪个校区啊？ 央财呢，目前我们有两个校区，一个是我们承载的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学院南路校区，在北三环啊，另外一个校区呢，我们的是北六环的沙河校区，是我们新建的2009年开始建成投入使用的一个校区。曾经呢，北京青年报用一句就是诗意的栖居空间来形容我们的沙河校区，就是你会感觉到在外围的时候，你感到这个不是一个学校。或是一个绿意盎然、空气清新的度假村，但是当你走到学校学楼、走到图书馆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是一个知识和海洋在灌输和陶冶的高等学府。 好， 就是沙河校区的环境非常好。而学院南路呢，也是我们学校一直以来使用，但是呢，就是地理位置跟偏近的一个校区。 好，程主任，咱们学校有那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吗？ 我们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因为学校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国际化的发展。是把我们学校列为我们的这个战略发展目标之一的。 这微信网友呢、问说，中央财经大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他很喜欢，而且分数呢预估呢应该也差不多啊，但是有些顾虑、他说这种合作办学靠谱吗？ 我们要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这个是非常靠谱的、因为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从2004年开始它就有了，一直办学至今，从教育质量啊到毕业生走向都非常的这个得到认可。而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是我们学校跟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双方合作办成的，等于它是一个4+0或者是2+2的模式。4+0的话就是说4年都在中财，都是以中财的前两年以中财的师资力量为主，后两年呢澳方带着师资和课程过来进行教学。而2+2呢就是说从大3大4开始学生也可以选择到国外的大学去就读。然后学生如果说是完成相应的课程和学位要求的话，他应该是同时获得中财的学历学位外加澳方的学位、等于比普通专业会外多一个学位。 这费用是多少？ 费用是4万一年，就因为是、也是因为费用的原因吧，所以我们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计划在北京是单列的。如果说考生要填报这个专业的话，需要单独填报一个院校志愿和这个专业。 对，这个是不报不录的专业。 对对对、是 调剂专业也不会调剂到这个专业当中的。 对 的, 对的 是吧、好，那么这个专业往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多少？ 这个专业可能近年来是越来越受到北京考生的欢迎、前几年可能跟我们理科的最低录取线还有一点点分差，到去年的话是普通理科分数是638，这个专业是637，仅差了一分。 好吧。那么下边呢给我们来说说最近这几年的一个录取的分数和排名的一个参考。 我们综合这几年在北京地区的录取情况是这样、文科的考生呢大概是排到了600到700名左右的考生、我们是可以建议填报的。然后建议填报的范围应该比这更宽一点啊、应该录到是600到700名左右、理科是录到2200名左右，然后其中中外合作办学会2300名左右。 好，那么这是学校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排名的一个 参考。排名的情况。 对，排名的 情况。其实分数的话，因为每年的高考这个难度不一样，所以考生一个是可以结合排名情况，一个是结合往年的分差情况，可以综合来考虑填报。 好，这位微信网友柳林情深他说，我想学金融类的专业啊， 中央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我怎么选呢？这个咱们不是背后说人坏话， 没有没有， 对，咱们就是说自己学校的这个优势和特色。 我不知道这个考生是既处于哪个地区的考生，如果是北京地区的话，那这两所院校可能在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上还是有差异的。一个可能是同样的学科，一个是要考虑各个学校的这种学科专业的背景实力，另外也还要考虑一个分数能否被录取的问题。我们学校金融学前面我已经介绍很多了，这个实力上面应该不用再赘述了。考生家长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欢迎再给我们咨询。 在录取分数上，就能够大家可以能够比较出来，然后呢，对吧？然后呢， 对对，应该会有一点差异。 对，而且程主任讲了，学校本身在这个金融学专业，在排名当中是很靠前的啊。 对对对。 好，那么如果咱们这个成绩够了，那肯定。要我说呢，咱们肯定是央财肯定是作为自己的首选了， 因为我们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全国并列第一，而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科里面最采用力的支撑专业之一。 好啊，好的，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对于央财这个相关的介绍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向程立方主任进行提问啊。我们过一会儿呢再请我们的两所学校给大家做一个问题的集中的回答。那么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这个邀请这个王建龙主任啊，咱们要进行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总体的这种设计和指导了。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另外呢 ,6515-0822, 6515-0833 两拨电话也为各位开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姚迪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呢接下来就邀请朝阳区高招办的王建龙主任。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这个久等了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您今天呢是这节目里边咱们是做这个兜底的。为什么说是做这个兜底的？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连着三天会邀请咱们各区的高招办的主任做客节目，今天呢是王建龙主任啊首先亮相，明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海淀区高招办主任韩冰，然后呢我们在周六的时候邀请的是东城区高招办主任刘景燕刘主任啊，为大家分别来做这个指导。之所以说兜底，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志愿填报了，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提醒我们的同学和我们的家长朋友 的。是 的 是的。 那么咱们先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提醒好不好 啊， 王主任。 实际上志愿填报呢考生需要做六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们做高招工作以来总结下来的经验。第一个是认清网站，考试院，那就这个是官方网站啊，考生们填报志愿，你必须要从这个官方网站上来填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区县都提供了这个志愿辅导系统的服务啊，但是这些呢只是对这个考生甄选志愿呢一个辅助的功能，最终还是要落到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上，你填写的这个高考志愿呢才是有效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第二呢就是起止时间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6月25号的早8点到6月29号的晚8点，这是北京地区本科志愿的填报时间，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个时间。如果超过了这个6月29号晚上8点，你的志愿是不能再提交上去的啊，这个要注意。另外呢，密码，考生手中的密码呢一定要认真的仔细的保存好啊，不要轻易的泄露给他人，避免他人以其他的手段来恶意的修改你的志愿，这样呢你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密码一定要保存好。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你前期的资料呢一定要收集的比较齐全啊，录取的规则一定要读懂。录取规则呢咱们一般说提前批它是顺序志愿的录取规则，那么本科一批二批以及专科的普通批它是这个大平行的录取规则，那么什么是顺序志愿的录取规则，什么是 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你一定要在这个填报志愿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呢是咱们一定要铭记的。另外一个就是院校的要求要遵循，院校要求呢，你必须要通过院校的招生章程来了解院校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了解清楚之后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免在录取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比如说这个院校对你的身体要求啊，比如说院校在录取专业的时候的录取方法啊，这些呢你要了解得很透彻很清楚。另外还有院校有没有加试、口试、面试的要求，这些呢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些考生呢要注意，格外的要注意这些东西。我们说院校的招生章程，考生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去读呢？要去用这个读合同的心态来去读，逐字 读合同的心态， 对，逐字逐句的认真读懂啊，避免推挡的风险啊。第六个考生要注意的就是合理的匹配是最关键的。我们都知道高招录取它实际上是一个匹配的过程，就是考生自己的喜好、院校它的历史底蕴以及它的办学理念、专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匹配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匹配内容，就是考生你自己手里的本钱够不够这个院校对你的学业水平要求，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匹配。如果两个层面你都达到了这个合理的匹配或者匹配的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么你在这个高招录取当中你会独占鳌头啊。这个六方面的工作需要咱们整体去考虑，每一方面里面还有需要特别要注意的我想各个区县招办也都会在自己的志愿填报辅导工作当中呢，给各位考生介绍的很清楚了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希望大家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刚才呢，王主任一口气跟大家说了，就是六点的这种提示啊。其实这六点提示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正好是高考出分之前，因为我预计着大家出分之后，就得拿着自己的这个分数，询问各自的学校，然后开始翻这个专业目录，你要开始去选择这个学校和相关的专业了啊。因为在23号出分之后呢，考试院还会出一个一分一段表。 对。 这个一分一段表啊，其实在大平行志愿的这个填报模式之下其实挺重要的，但是有些家长不知道怎么用好这个一分一段表 啊。 您这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实际上一分一段表是了解清考生个人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考生个人定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匹配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一个定位方定位指针啊。这个定位指针要指向的是什么？要指向的是高校在历年录取过程当中它所对应的这个北京市排名是多少。如果是在这个你的个人指针定位要高于这个学校指针定位的话，我们说这个学校有可能你是处于一个冲的状态来去考虑的，那么反过来说，那这所学校有可能录取你的机会会大一点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个人定位排名要跟高校定位的排名要进行一个比对，要进行一个匹配，这个是需要你在这个一分一段里面来了解清楚的。那怎么来用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一分一段这个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分数，分数后面有一个累计人数啊，累计人数就是你在北京市的一个排名。那么你再根据院校的一些介绍以及招生志愿辅导系统的一些介绍，你再了解清楚院校的它的往年的北京市排名是多少啊，最低的提档线针对的这个排名是多少的时候呢，你可以进行一个匹配啊。那匹配合适了，那么你录取的机会就会很大啊。 其实对于分数和排名啊，因为我不知道咱们今天两所学校的各位嘉宾怎么看，是不是排名会来得更实在一点，可靠性会更高一点呢？佟主任您觉得呢？ 如果说北京的这个各个学校计划相对稳定，特别像我们跟外经贸跟往年来说计划相对稳定的话，其实排名的数据会更具有参考性。因为分数的话还有一个分布的均匀的问题。 顾老师也这么认为。 对，其实考生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一方面看你的这个排名是比较具有稳定性，另外一方面看你这个高出一本线的这个分值，也就是这个相对这个一个绝对值一个相对值，参考起来可能会更具有这个稳定性。 嗯，好，这是关于一分一段表的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啊。再有一个，在志愿填报当中，各个志愿之间要考虑一个梯度的问题。至于这个梯度留多少合适？您有什么建议，王主任？ 是这样，梯度的留取呢是根据考生个人定位这个值来决定的。如果你在北京市排名相当高，我们说你在各个志愿选项之间的梯度没必要留太大。因为你在录取过程当中你是占优势的，分数是占优势的。那如果是在中段的考生，那么我们希望你在志愿每一个志愿选项之间留取相应大一点的梯度，来确保你在这批次能够录取。因为你的面对的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考生都集中在这一个分数区间内，所以呢你要留取相对大的梯度来确保自己能够录取。那么底段的考生呢，他本身自己的留梯度的余地就不大所以呢不建议你再留出一定的梯度，本身没有本钱了，你再留梯度也没地方可留了，所以底段的考生呢也可以留取少量的梯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往年都在提档线附近招生的这些学校有哪些另外呢，往年参加征集志愿录取的学校有哪些，可以作为你的志愿备选这样增大自己的这个录取几率。 那么关于这个志愿调剂究竟划还是不划，你有什么建议呢？ 志愿调剂 专业调就是是不是接受调剂对， 这个专业调剂在平行志愿当中，也就是在咱们一批和二批次当中呢，我们建议你这个服从专业调剂是每个考生的必选项，你必须要选择服从专业调剂。为什么？如果你不服从专业调剂，即使你被投档到这一所学校了，那么在六个志愿专业选择当中，你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那么学校如果你不服从调剂的话，学校会给你退档。这一退就退到底，那么这批次对于你来说就已经正式录取结束，你只能等待征集志愿录取或者下一批次录取，这样损失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你在选择志愿专业调剂的时候呢，只要是不是你恨之入骨的专业我们建议你都勾选上那个服从专业调剂。还有呢，就是服从专业调剂在每一批次的最后一个选项或者是尾段的这个志愿选项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度的选择不服从专业调剂，那么等待下一批次录取，在下一批次的这个志愿里面你满足自己的要求，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只是在尾段或者是最后一个志愿选项里边可以这样来选择。 好啊，程主任，你比如说像咱们央财啊，学生填了这个调剂了，可以选择调剂，在给他调剂专业的时候会给他们打电话来进行这个意见的征集吗？ 因为录取的过程非常紧张，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给每一个考生打电话去沟通他的意向的。但是我们学校因为是财经管理类特色嘛，所以我们的学科专业分布上面80%的专业都是在财经管理法学学科上面的，只有20%是非这个学科，而非这个学科的专业基本上也是有财经特色，像依托以后个交叉融合培养。所以学生在报考我们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专业调剂这个问题不用太担忧， 不用担心。顾老师这边就更不用担心了， 对，我们更不用担心了，今年零调剂。 对，好了，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王主任，咱们就先跟大家，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吧。 好的， 好吧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年年说，但是年年还都会出问题，我们只能够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了啊。最后这几分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有一位于先生打来电话问一下程主任，央财啊，艺术类六名学生要求的是北京艺考合格证还是校考合格？ 对，是这样。 文化课要多少分啊？ 我们的提前批是有六名艺术类的这个专业计划投放的，它的要求是北京艺考合格基础上，并且校考合格。 哦， 就是你实际上你是两个合格都 得要拿到的，对对对，就省统考得合格，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个书法学专业，北京是没有省统考的，就是省就没有做要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同时参加我们校考，并且获得校考资格证。但这个文化课分数线其实是很难去单独估文化课分数线的，因为艺术类的录取我们需要是校考成绩的占40%，文化课成绩占60%，需要两个成绩加总以后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估单个成绩啊。 它是一个加权的成绩，对吗？ 对。 和这个艺术类就是艺考的你的那个成绩和文化课成绩的一个加权。 对，是这样。 好，白先生问说，提前批是否能报六个学校？ 这个是属于志愿结构的问题。 对。 那提前批，本科提前批，它只设置了两个志愿选项。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每一个志愿选项里面会有六个专业的选择，是这样。而且在提前批，它的录取规则是顺序志愿的录取规则。第一志愿是非常关键的，那它的录取率要在95%以上。那第二志愿只有5%的补充功能，所以在第一志愿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实力， 慎重啊。 对， 还有程主任，央财的自招的学生专业就是能够转专业吗？自主招生进入学校的能够转专业没有？ 自主招生进到学校以后呢，也可以参与专业分流，也可以参与转专业。但他转专业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必须在同一学科门类下。比如说你是经济学学科入选进来自招学生，那你的转专业就在经济学学科里。如果是管理学学科，就管理学学科里，有这样一个限定。但是是可以转的。 好，孟子维，对，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啊，本科除了高考成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在录取的时候？ 在录取的时候，我们没有额外的要求，就只是看到这个分数来进行这个报考。但是还是要提醒考生们一下，今年我们是大类招生，国际经济与贸易是在经贸学院的经济学类里面来进行报考。 你看，跟大家都说了，虽然学校以这个英语，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这个学科啊，但是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没有这一个单独科目的一个成绩的要求啊。好吧，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吧。那么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做客节目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再跟各位学校的这个招生负责老师咱们在线下联系啊。相关的咨询联系电话请大家关注明天教育面对面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给大家做的这个相关的推送。明天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以及海淀高招办啊，来为大家进行今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好了，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